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在我身旁，

改变了。 有人贪新厌旧，有人长情不移，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，也许不变也是一种执着。 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？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40岁早就过去了。赶紧干，往后的日子不必对谁交代，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，下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曾经我看过一个报道，那个节目呢是去拜访台湾滚石唱片的总部，然后参观的时候呢，滚石唱片的工作人员就笑盈盈地指着他们公司的这个专辑墙啊，说滚石的白金唱片李宗盛有近一半的功劳。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开山一辈，李宗盛的身份比任何人都要复杂，他是歌手、创作人，同样也是制作人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 Shoot up.

尽特立独行的个性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，却无法继续取悦自己。他的消失是我们一度无能为力的注定。好在这些年，许美静看书、逛街、做义工来继续自己的生活，不算太过精彩，但也不至于把自己闷出病来。看过他的一个采访，他说：“能忘记一件事情不是坏事，每个人都会往前。既然有些事情已经毫无畏惧地谢幕了。”那就让掌声回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，把惋惜吞下喉咙，心怀期待的轻轻说再见。你看，最近的许美静不是和我们又再度相见了吗？ 好久没有你的心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我伤心。